在歌曲《害怕》当中，你可以听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恰到好处，一切情感的迸发看起来都像计算好的那般精致，不会让听歌的你眼睛大放异彩，却足够让你舒服地闭上眼睛，静静地去听，去欣赏，去回味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害怕》。 已经浓得不能说是曾经，也可说着我是错的，还未曾变成真的，也没谈到多少你需要的爱。我不再去执着我是谁，或是我在夜里掉的眼泪，也可说我看不开的，为你我能做的，定还没让你相信是爱情左右你我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周传雄《关不上的窗》。 我听见寒风扰乱了叶落，在寂寞阴暗长居中的